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：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他说：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：圣灵要临在你，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大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：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圣诞背后，请杨信仪牧师。 是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听到我讲吗？听到，清不清楚啊？清楚，好， OK， 好。首先呢，好多谢 Karen 呢，称呼当我是你们的朋友。我好荣幸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。我好喜欢这一种这样的称呼。多谢 Karen， 给到我好大的信心啊。想问一下大家啦，圣诞刚刚过了两天了，咁你哋咧点样去庆祝今年的圣诞节呢？有没有参加圣诞崇拜啊？有没有去吃圣诞大餐啊？有没有去欣赏圣诞的灯饰呢？有没有交换圣诞礼物呢？又或者有没有一啲啲唔开心，甚至咧有啲抑郁的感觉呢？嗱，我估计今年咧，大家一定是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圣诞啦。喺肺炎疫情底下咧，其实今年香港的圣诞气氛咧，即系大不如前啊。因为咧有限聚令的缘故啊，又加上咧六点钟之后咧，所有的食肆都不可以堂食，只能够咧系提供外卖，所以咧好多人咧都被逼咧喺屋企过今年的圣诞。不过咧，无论如何点都好，圣诞咧都系一个咧普天同庆、普世欢腾的节日嚟嘅。因为圣诞节是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降生，是关乎一个超级 BB 出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对大多数人来讲，无论你是信了主或者是未信主都好，都是耳熟能详的。不过呢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，圣诞背后其实呢隐藏着一个呢又痛苦又羞辱的故事。耶稣的诞生呢，令到玛利亚和约瑟经历很多在心灵上和肉体上面的痛苦。是的，能够成为救主的父母呢，实在是很大的祝福、很大的荣耀、很大的福气。但是在这些的祝福、荣耀和福气之前，却是难以承受的羞辱和压力。究竟这一对小夫妻要面对什么的羞辱和痛苦呢？让我们一起看真一点圣诞背后的故事，从而明白基督信仰奥妙之处，希望可以带给我们一点点的反思。首先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至到二十九节先。经文一开始这样说，他说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就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座城就名叫拿撒勒。这里说到了第六个月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是几时呢？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 我哋睇到天使加百列咧，佢向祭司撒加利亚预言啊，预言乜嘢啊？预言咧，佢嗰个咧一向都系冇仔生嗰个太太伊丽莎白咧，将会怀孕、哦，而且咧呢、這个 B B 咧要改名咧叫做约翰，即系后嚟嘅施洗约翰啦。如果大家记得咧，当时撒加利亚咧系唔信嘅，所以咧佢当时即刻咧系哑咗啊。直至到咧施洗约翰出世咧，佢先至可以讲翻嘢。呢度第六个月就系讲到咧，天使加百列去见撒加利亚之后嘅第六个月啦。好啦，而家咧天使咧又去到一个童女嗰度，呢个童女咧系已经许配俾大卫家一个人，叫做约瑟。童女嘅名字咧就叫做玛利亚。呢度所讲嘅童女咧，就是指咧处女，即系未曾咧同异性发生过性行为嘅女仔。咁天使一入到去咧，就即刻同玛利亚讲啦。佢话蒙大恩嘅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为呢句话咧就好惊慌啊，又反复思想究竟呢个问安系咩意思咧？嗱，冇错，当时玛利亚嘅反应咧系好惊嘅。点解啊？因为佢自问都系一个既平凡又卑微嘅人，点解天使会特意向佢问安？唔系单单问安，仲称呼佢做蒙大恩嘅女子。但究竟蒙乜嘢大恩呢？确实系令人又惊讶又费解嘅。嗱，跟住我哋睇下咧，天使点样同玛利亚讲？我哋继续睇第三十至到三十三节啦。天使咧就对玛利亚讲啦，佢话玛利亚不要怕，你在系神面前咧已经蒙恩啦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咧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佢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嘅儿子，神要把佢先祖大卫嘅王位咧俾佢，佢要作雅各家嘅王，直到永远，佢嘅国咧亦都要无穷无尽。嗱，六个月之前，天使咧就向祭司撒加利亚预言，而家六个月之后，天使咧又向玛利亚预言，而预言嘅内容咧同样都系叫人好震惊嘅。天使今次预言玛利亚咧要即将怀孕生子，而且咧呢个仔咧要成为一国之君，咁即系话玛利亚即将要贵为母后啦。嗱，听起嚟咧，呢个确实系一个好大嘅恩典，好大嘅福气，不愧为咧蒙大恩嘅女子。不过咧，当时玛利亚最关心嘅系乜嘢咧？佢最关心嘅系道德同埋律法上面嘅问题。所以喺一章三十四节嗰度咧，玛利亚就对天使话啦：，佢话我都未出嫁，点会有呢啲事发生啊？冇可能噶，玛利亚嘅反应咧系好正常嘅。按照以色列人嘅习俗咧，互相许配嘅男女已经被视为夫妻噶啦。不过佢哋唔可以发生性行为，要等到新郎哥喺选定嘅日子将新娘子迎娶到翻屋企，举行咗婚礼同埋婚宴之后咧。他们才可以洞房花烛夜的。当时约瑟还未曾迎娶玛利亚，现在天使竟然说他即将要怀孕生子。大家有没有想过玛利亚的心情是怎样呢？在一般情况底下，当人知道自己怀孕，心情都是百感交集的，又兴奋啦，又紧张啦，又期待啦，又有少少担心嘅。咁玛利亚咧，玛利亚嘅心情系点咧？我相信佢嗰种惊惶，佢嗰种疑惑嘅心情咧，盖过晒一切。天使明白嘅，所以咧喺第三十五至到三十七节嗰度咧，天使就回答啦。佢话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嘅能力咧要浮庇你。因此咧，你所生嘅圣者咧，必称为神嘅儿子。天使咧安慰玛利亚，叫佢唔好惊。 哇！神咧一定会加能赐力俾佢嘅，而呢个胎儿咧系从圣灵感应，呢个 B B 咧系神嘅儿子嚟嘅。跟住天使又继续讲啦，佢话咧，况且啊，你嗰个亲戚阿伊丽莎白咧，佢喺年老嘅时候亦都怀咗男胎。嗰、那个伊丽莎白咧就系人都知道佢素来都冇仔生嗰个啊，而家咧已经怀孕咗6个月啦。因为咧，出于神嘅说话咧，没有一句系不带能力嘅。出于神嘅说话，没有一句系不带能力嘅。嗱，呢一句咧唔单止系金句，好多人都识背，而且咧系永恒不变嘅真理。起初神创造天地嘅时候咧，神嘅说话就系能力啦。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所以神应许赐下尼赛亚，尼赛亚就一定会嚟到的。嗱，尽管天使叫玛利亚唔好惊啊，亦都话俾佢听呢个 B B 咧系从圣灵而生嘅，佢唔系普通嘅 B B。但系玛利亚仍然都系好惊惶、好担心嘅。点解啊？毕竟圣灵感应系匪夷所思嘅。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谁会相信啊？在别人的眼中，她只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未婚妈妈。当然，今日来说，未婚怀孕是司空见惯，在香港很多艺人都藉此而到，来到大做新闻，去提升自己的知名度。不过呢，在2000多年前，未婚怀孕呢是违反了律法，违反了道德的，是死罪来的，分分钟呢是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。可想而知，玛利亚她要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是几咁的大，福气可能她都无福消受了，没命去享了。不过呢，我们看看最后玛利亚他怎样去回应，在1章第38节那里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呢很满意了，就离开了。虽然玛利亚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有很多的疑惑，但是最后他都降服在神的面前。他凭着信接受了神的差遣，迎接这个这么艰巨的任务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大家都记得后来耶稣在遇难之前，他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，他也都曾经恳求天父将他的苦杯挪开的，但最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神没有选错人，这两母子都情愿牺牲自己，让神的旨意成就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落在困境之中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会求神去帮助我们的。不过我们有没有这份的勇气，有没有吉士跟神说，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玛利亚她愿意完全的降服，那她的未婚夫约瑟又怎样呢？那我们就要看一看马太福音1章19至21节的记载了。经文记载到呢，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一个异人，她不愿意当众羞辱她，想要呢暗地里把她休了。根据当时的律法呢，一个已经许配了给人的女仔，如果她对未婚夫有不忠，有婚前性行为的话，是要判处死刑的。好彩经文说，约瑟是一个异人，她没有将这件事公开，她只是怎样，她只是想静鸡鸡将玛利亚休了就算了。正当约瑟考虑这件事的时候，忽然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。天使怎样讲呢？他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， 因为他所坏的人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天使都是用类似的说话去安慰和鼓励约瑟。这一对小夫妻虽然分别都得到天使的启示，知道玛利亚要生那个是救世主，是大君王，但是心里面难免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譬如什么呢？譬如天父为什么不等到约瑟迎娶了玛利亚之后先至俾佢怀孕呢？唔通耶稣迟少少出世会影响个救恩咩？究竟天父有咩心意呢？嗱，虽然咧有好多唔明白、唔知道，但系凭着信，呢对小夫妻就甘愿承受风险同埋压力，领受咗童女怀孕生子呢一个召命。在几年之前呢，我亦都接受了一个任务。这个任务呢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陪我仔当时的未来外母，就是我的未来亲家，现在做了亲家了，就由香港坐飞机去纽西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他不懂英文。他我仔当时就跟我的未来新抱仔已经在纽西兰那边了。咁咧，佢哋怕咧入境去紐西蘭嘅時候咧，遇到問題，因為親家唔識英文，一句都唔識。咁啊，呢個任務好輕鬆啫。咁我梗係當然一口就答應啦，因為可以免費旅遊啊嘛。當時因為我都侍奉得好忙，所以我完全冇時間咧去睇一啲有關於紐西蘭嘅資料。咁啊，當日咧我就同親家咧就未來親家嚇，去到紐西蘭嗰個過關入境嘅時候咧，職員咧就問咗我好多問題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紐西蘭，確實咧紐西蘭入境嘅時候咧係好嚴謹嘅。當呢個職員問咗我一連串嘅問題嘅時候咧，我冇一題識答，全部都 I don't know。嗱，佢問乜嘢咧？其實好簡單嘅啫。佢問：喂，你哋入咗境之後諗住住邊度啊？有冇地址啊？你哋打算咧喺去边度玩啊？有咩景点准备去嗰度旅游啊？同埋咧，你哋打算停留喺北岛几耐啊？会唔会咧都去南岛嗰度玩下？嗱，我对呢啲所有嘅答案咧都系 I don't know， 唔知道。咁呢个职员咧就好疑惑啦。佢话你两个咁远由香港坐十几个钟头飞到嚟纽西兰。竟然乜嘢你都唔知道嘅，我点样俾你哋入境啊？哇！当时咧，我其实都有啲担心啊，死啦！如果佢唔俾我哋入境，咁点算咧？咁于是咧，我就同佢讲啦，我话：诶，咁啊，其实咧，我哋唔需要知道噶，因为咧，我个仔同埋佢个女咧，一定会喺机场出边嗰度接机嘅。其实咧，佢哋已经帮我哋安排好一切噶啦，咁。嗱，呢个职员听咗之后咧，佢决定唔到啊，于是咧佢带咗我哋入一间房嗰度咧，去见佢嗰个上司啊。咁呢个上司见到我哋两个女人咧，咁又问咗我哋一大堆嘅问题。唉，好可惜，同样咧，我个答案都系 I don't know， 我唔知道。后嚟咧，呢个上司真系好似决定咧要遣返我哋翻香港咁啊。咁我咧就喺度哀佢，我话可唔可以咁样咧？你找人陪我出去那个接机的地方，我这个朋友就留在这里，我们的行李都留在这里，我保证我的仔和他的女儿一定在外面是等着我们的。那这个上司呢就半信半疑地都好了，因为如果真的要遣回我们回香港，其实个手续可能还更加麻烦，还更加复杂。于是呢他就找人呢带我哋系经带我啊，经过一个好特别嘅通道，就去到嗰个接机嘅地方。果然就见到有两个年青人咧，好焦急嘅样子啊！点解焦急咧？因为佢哋明明睇到咧，嗰班机咧已经到咗好耐啦，但系咧仍然都唔见我哋两个出去啊！咁嗰个职员咧就见到之后咧，咁我嗱嗰个就系我个仔同埋我个朋友个女啦咁样啊，跟住咧佢就问咗佢哋两个好多问题。啊，跟住咧， 佢就好满意啦，就带翻我咧经过嗰条特别嘅通道入翻去咧，正式办嗰个入境嘅手续啦。就系一路行一路行嘅时候咧，佢讲咗句说话，佢话啊，原来咧，当你绝对信任一个人嘅时候咧，有好多嘢系真系唔一定要知道嘅喎。哇！我当时我话系啊系啊，更何况咧，我话我相信嗰个咧系神，我知道神咧已经为我安排咗一切。吓、啊，佢听咗之后咧，佢一路喺度岌头，系 yes， 系嘅，系嘅咁样。嗱、啊，我哋咧喺传福音嘅时候咧，有时都会遇到一啲咧理性好强嘅人啊，大家唔知道有冇遇过？佢哋咧都会问好多咧关于信仰上面嘅问题。非要得到满意和合理的解释呢，他们才信的。其实你想清想深一层，他们不是信耶稣，其实他们信着自己的分析能力。他们认为合理的就信，解释不到的就不信。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一些刺绣、啊、一幅很普通的单面刺绣呢，如果我哋一味望住佢嘅底部咧，就只系会见到咧一堆一堆咧杂乱无章、乱七八糟嘅线，完全咧唔知道呢一幅刺绣根本系一幅点样嘅刺绣，有几靓。直至到咧我哋反转呢一幅刺绣嘅正面嚟到睇咧，哇！我哋先至咧会睇到咧一幅好美丽嘅图画呈现喺我哋嘅眼前。自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人的心眼、心灵的眼睛就被罪蒙蔽了，看到很多都是一些不公平、不公义，甚至是很荒谬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只是看着这些事情，就会觉得人生是很没有意义、没有目的，对未来甚至对神都会失去了盼望。刚才 Karen 在我们赦罪的祷告里面很好，是啊，我们有时看到我们的眼前好像没有盼望，但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，所以呢我们仍然心里面是有平安，是有盼望。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信是什么呢？真正的信呢不是事事求解释的，不是呢 要解释得头头是道、合情合理才信的。信的本质呢是冒险，所求的不是合理的解释，而是豁出去的全情投入。怎样才能够叫人甘愿冒险，才能够叫人豁出去，能够全情投入呢？我相信就是经历到神无条件的大爱。于是无论遇到什么的情形，顺境或者是逆境，都能够坚守信仰，信服到底，忍耐到底。就好像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小夫妻，虽然有很多不明白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却是真心相信尼赛亚，就是以色列的救主一定会降临，而且会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，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。真正的信呢是要付代价的，主耶稣都提醒过我们，如果我们要跟随他呢，要计算一下你付不付得起这些代价。我们看到这一对小夫妻，他们未享福呢就要先受苦了。即将成为救主的父母呢，按道理是怎样，应该大肆张扬，大肆庆祝，去接受民众的祝福，民众的欢呼。想当年呢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千亿新抱徐子淇传出她怀孕的消息之后呢，又轰动整个娱乐圈和商界，惹来不少艳羡的目光。大家都很羡慕她，很有福气啊，所谓呢母凭子贵。但是玛利亚呢，虽然她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，但是玛利亚所蒙的恩在哪里呢？若瑟迎娶了玛利亚之后，又得到什么的福气呢？ 事实上，这一对小夫妻不单止没有因为他们是救主的父母就可以享福，相反，他们经历了不少的困难，而其中有一样的困难就是坊间有闲言，客店没有地方。随着玛利亚的胎儿一日一日在她肚里面长大，这一对小夫妻要承受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。期间呢，他们必定会听到不少闲言闲语，被人指手画脚。哇，结了婚都不够两个月，个肚就这么大了。毕竟呢，人言可畏。好奇妙啊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叙利亚巡抚竟然下令要在犹大地进行第一次的人口普查，要所有的人呢都回去自己的原居地报名上册。约瑟呢是属于犹大支派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的家乡是伯利恒城。于是约瑟呢就把握这个机会，带同玛利亚离开了拿撒勒，出发呢去到伯利恒城。从拿撒勒去伯利恒呢大约是130多公里，现在开车呢大约是2个小时左右到了，但当时没有汽车的嘛，一定要步行，步行呢就要几日的时间了。我们看路加福音2章5至7节的记载呢，那里讲到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呢已经重了，原来当时玛利亚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 BB 耶稣就来要诞生了。而且呢路加说他们在那里，即是在伯利恒的时候呢，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，他生了头胎的第一个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呢客店没有地方。这一对小夫妻明知临盆在即，都要冒险上路，很可能呢人口普查只不过是一个藉口，其实就是要趁住一个机会避开坊间的闲言闲语才是真的。俗语都有话了，宁俾人知，莫俾人见。嗱，呢一对小夫妻风尘仆仆，人哋生疏，第一次分娩，唔单止冇接生婆在场，就连一个咧有经验嘅长辈都冇喺身边去打点一下，照顾一下。呢一对新手嘅父母就系喺咁狼狈嘅情况底下咧，生咗神嘅儿子啦。BB 耶稣诞生之后呢，咁约瑟同埋玛利亚系咪就系可以享福呢？未必，唔系。又根据马太福音2章嘅记载呢，当希律王听见哇救主已经诞生嘅消息呢，佢心里面非常嘅不安。其实经文话呢，耶路撒冷合成嘅人都不安。后来希律竟然下令去追杀所有2岁以下的男婴。那阵时不单止客店没有地方，连整个伯利恒城甚至整个巴勒斯坦地呢都容不下这一家三口了。这一对小夫妻唯有带着小耶稣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活，逃到去埃及。直到几年之后希律王死了，他们才辗转回去拿撒勒来到定居。这样就应验了神藉着先知所说，神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好了，回到去拿撒勒定居之后，这对小夫妻是不是就可以享福呢？又不是、虽然他们心里面是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大有来头，但是30年以来没什么特别事情发生，直至到耶稣30岁出来传道了，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了，他治病赶鬼，很多粉丝跟随他了。做妈妈的玛利亚才开始有一些粉丝，不过呢大约3年之后，玛利亚竟然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应该说是神的儿子，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心如刀割。好彩在三日之后，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就是如假包换的圣子，是神的独生爱子。自此呢，玛利亚就多了一个称号，他被称为圣母玛利亚，他的福气呢才慢慢显露出来。嗱，我哋咧可能要问啊，点解喺呢三十几年嚟呢一对小夫妻，特别系玛利亚，都一直保持沉默，冇去澄清圣灵感应呢一件事，冇去揭示耶稣嘅真正身份咧？嗱，圣经真系冇好明确咁样解释原因嘅，净系好多时出现话时候未到咁样嘅。詞語，我咧好喜歡咧張國榮同埋許冠傑合唱嘅有一首歌咧，叫做《沉默是金》啊，大家唔知有冇聽過？應該都有。其中咧有幾句歌詞咧，我好欣賞嘅，講到咧就係話是錯永不對，真永是真，任你怎説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終相信。沉默是金，自信满心里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去年香港的社会运动，我深深体会到沉默是金这个道理。在那时呢，只要你表态或者是表达一下你的意见，咁样同你立场唔一样嗰啲人咧，就会标签你系反对派，即刻咧会 unfriend 你。如果咧你唔表态，或者咧讲话啊，我冇乜意见啊，或者我中立嘅咧，咁咧又会俾人话你系冇立场、冇胆匪女、怕事、懦弱。正所谓咧，左右为难。在一个非友即敌的社会里面，究竟我们是应该保持沉默呢，抑或是不平则鸣呢？有很多的事情真的难分对错，难分真假，与其制造分裂，不如就保持沉默了。难怪朱自清他形容沉默咧系一种处世嘅哲学嚟嘅，如果用得好咧，就系艺术。记得昔日咧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，走到红海嘅边缘，嗰阵时咧前无去路，后有法老嘅追兵，佢哋好彷徨，好无助，不知所措。就喺嗰个时候咧，摩西佢点样同百姓讲咧？喺出埃及记十四章。十四节嗰度，摩西话：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面对关键嘅时刻，不作声、不行动，可能系最佳嘅抉择。不过，我相信亦都系最难嘅抉择。约瑟同埋玛利亚呢一对小夫妻。在有理说不清的情况底下，他选择沉默，他们默默地去承受痛苦和压力。我们从他们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信仰其中一个奥秘是什么呢？是先受辱后荣耀，先受苦后得福。耶稣的诞生呢，令到做父母的背负一个未婚怀孕的耻辱。玛利亚和约瑟要先信服神的心意，甘愿受辱，最后才能够得到这份荣耀。大家都会同意的，信服那些看起上来合理的事情是容易的，但是面对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事情，如果要信服的话，是一点都不容易，非要有真正的信才能够做得到。 耶稣的死亡呢，他不是经历一般人的生老病死，他是以一个罪犯的身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大家都知道十字架是叫人受苦受辱的刑具来的。幸好耶稣不是死了就没有了下文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真正的弥赛亚，并且他得到当得的荣耀和重赞。有人呢以为呢信了耶稣之后呢就会一帆风顺，事事顺畅，其实不是的。其实信了耶稣之后呢，我们的生活不一定即刻就得到改善，我们的生命也都不会即时改变过来的。没错，得救是刹那之间的事，但是成圣呢却是一生之久。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基督徒都会失业、会失恋、会失望、会患病的。好像在今次的肺炎疫情底下，基督徒都不能幸免，都同样会中招。有时还会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会被人嘲笑、戏弄、这样。很多时基督徒都要吃亏的。不过主耶稣的应许呢，就给到我们很大很大的激励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那里，他说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痛苦和患难，没有人可以保证一世都好好运，或者生活无惊无险。但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呢，是可以处变不惊，临危不乱。虽然我们不能够控制或者是改变外在的环境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的心境是可以转化的。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软弱可以变成刚强的。在信仰的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很多解释不到的事情，譬如好像玛利亚那样，圣灵感应怎样解释呢？又或者三位一体、因信称义、这些的神学问题，很难解释的。还有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上一些的问题，譬如说，为什么一个忠心事主的人会患上 cancer 的？为什么神会容让这么多天灾人祸发生的？为什么神不去奖励那些好人，不去惩罚那些坏人呢？面对这些问题呢，我们确实是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的。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来去接受，并且相信神仍然是掌管万有。来到结语部分，我们在玛利亚和约瑟这个他们的经历里面，我们看到福气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可以见得到的。没错，圣诞呢就是一个普世欢腾、普天同庆的日子来的。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一个圣诞节，除了天使、牧羊人、几个东方博士欢欢喜喜地去迎接耶稣的诞生之外呢，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感到不安的，尤其是是希律王和当时的宗教领袖。至于玛利亚和约瑟呢，就更加要承受耻辱和压力，正所谓有苦自己知。不过他们不求解释，只是求神的旨意成就。甚至玛利亚愿意用自己很卑微的身躯，藉着圣灵感应，让神的应许来到去实现。玛利亚虽然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，但是她要几十年之后才明白她所蒙的恩到底是什么。 同埋圣诞背后其实是一个受苦的心智。真正的信是即使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要受苦，亦都是甘心乐意的信服，不是事事求解释，而是勇敢的去接受神的召命，并且深信神有最好的安排，神有最好的时间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福。弟兄姊妹，明白了基督信仰其中一个的奥秘，那我们会怎样去侍奉，去回应神的召命呢？我们又怎样去生活，去见证神的信实，神是一位活的神。尽管我们是要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，但是最后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得胜有余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同心的去祈祷。天父上帝，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第一次的降临，但是也都是提醒我们要预备好自己，迎接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。在这个弯曲薄谬、充满困难、充满挑战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要面对多方的攻击，要面对罪恶的引诱和各种困难的处境。有时我们是会软弱的，我们会很疲倦，甚至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放弃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就好像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小夫妻一样，即使有疑惑、有压力，即使要冒险，我们都愿意信靠、信服，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神啊，当我们愿意定睛仰望，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求你叫我们经历以马内利的平安，以喜乐的心去面对前面的困难和挑战，靠主得胜有余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Thank you.